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遇，难忘是当天你那么热的相聚，心印下微笑的影，偏偏去回味，迷人是一刹那，再回头已是没法追，看着看着你来来去去，仿似仿似彩云散聚，那日才可，那日才去，再共你相遇。要是以后有缘能见你，今天一切都成往事，会是如歌，会是如诗，盼满花雨。 我哋有偶遇，有黎姿嘅歌声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3啊！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你咯，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8月27号星期五嘅早上啊！咁农历咧，农历咧就嚟到7月20噶啦噃，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3%，有一个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 走，心有千千结紧扣，一扣心里已怀千千忧，千扣也得接受，惹着了丝丝哀愁， 歌啊真系好耐啦，由一首合唱歌变为一首独唱歌。主唱嘅朋友都系一位唱歌好好听嘅朋友，黄兴平带嚟有心有千千结。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周末同埋下周初咧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室外气温咧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3%。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钟，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讲起翻唱别人的歌，呢位朋友相信大家都唔会怀疑佢，可能更加唱得好过原装都未定啊！应该话另有一番嘅韵味。靓声王张伟文， 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笑话去四季暗中追随，逝去了的都已逝去，天边每当变幻时， 想到旧事，欢笑面上流泪。梦如人生，试问谁能料，石头它朝成翡翠。如情侣决意两心追随，遇到半点风雨便失去。常见红日照东方，每当见夕阳便知时光去。 原唱者当然是芬妮姐姐啦，翻唱的杨千嬅都翻唱过，不过呢张惠文都好多人喜欢她唱的版本。每当便还是讲起你说翻唱，好多人都认同的歌手朋友，除了张惠文之外，这位一定是其中一位。他的唱功完全不需要怀疑。雷山喝彩。 为什么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成一份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似朝阳正初升，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愿知生命诚可贵，能为你鼓舞。使我感到好骄傲，幸福欢乐陪着你去找一生美好。将一声声叹息化作生命力，怀着信心解开生死结， 云雾消失朗日图，以真诚我祝福你会踏上那光明前路，愿将一腔热诚给你，常为你鼓舞，愿将一腔热诚给你，常为你鼓舞。 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再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 让一切随风，原唱嘅咧有钟镇涛，不过带嚟咧有雷安娜嘅歌声啊。好啦，咁啊将时间带到嚟咧早上嘅5:29噶啦。咁啊即系话咧仲有30秒到咧就会到上昼5:30啦。咁啊一阵间咧会先听一节嘅5:3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继续咧都仲有一个钟头嘅清晨爽利。今日咧嘅主题继续系一啲别人的歌嘅，当然好多朋友仔都会觉得咧原唱系特别唔同啲嘅，因为已经听熟咗啦嘛。咁但系翻唱又另有一番嘅韵味噶吧。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 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发生连环炸弹袭击，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喀布尔一名高级卫生官员指爆炸导致超过60人死亡，伤者在140人以上。美国国防部证实12名美方人员在爆炸中丧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强调，即使发生袭击事件，美国仍然会继续目前的任务，又说相信目前约有1000名美国公民在阿富汗境内。至于袭击事件经过，麦肯锡说两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以机场和附近一间酒店作为袭击目标，经评估后认为两人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士，而在爆炸发生后有伊斯兰国枪手向平民和军队人员开枪。麦肯锡形容来自伊斯兰国的威胁是真实存在，预期袭击事件会陆续有来，美国正同塔利班协调，尽一切能力做好准备。阿富汗喀布尔机场遇袭，部分国家领袖回应事件，德国总理默克尔向遇难者、伤者和家属致哀，呼吁尽快为伤者提供医疗援助。他在声明中强调，目前德国军方已经从喀布尔撤走几千人，受到局势影响，撤离行动会在近期结束，但德国仍然会尽力透过民航和陆路交通协助当地工作人员离开。英国首相约翰逊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袭击事件，他在会后表示英国的撤离行动会进行到最后一刻，强调英国有能力根据撤离时间表继续目前的行动。他说军方为撤离行动已经准备了多个月，一直意识到当中的安全威胁，又说面对恐怖主义和随机袭击总会出现漏洞，批评发动恐袭是卑劣的行为，对此予以谴责。世界卫生组织辖下应对疫情大流行的项目计划在下个月底前完成赴运，一亿剂科兴和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主要送往非洲和亚洲，是世卫首次交付中国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世卫有份领导的疫苗全球获取机制原本计划在今年内交付20亿剂新冠疫苗，但因为供应问题加上疫苗主要生产国印度实施出口限制等因素，导致目标远远落后，赴运中国制的新冠疫苗有助赶上进度。根据世卫一份文件，一亿剂疫苗当中科兴和国药各占一半，赴运日期是今年7月至9月。同世卫共同领导疫苗全球获取机制的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发言人透露，截至本月中旬，国药已经赴运大约1000万支疫苗。警方检获市值约7500万元的怀疑可卡因，拘捕一名本地男子。警方毒品调查科人员根据线报调查后，前日下午在屯门截查一名可疑男子，其后在龙鼓滩同八乡锦上路的两个单位内检获58砖共约63公斤的怀疑可卡因，被捕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213点，下跌19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4470点，下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7，日元110.09，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9，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6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16美元，卖出1792.7美元。

爱的呼唤啊， 能共你活着别分手，怎可当世界没尽头，宁愿任细水再长流，才怀念最欢乐时候。能为你活着别分手，请假设你我没然后，站在暴雨中漫游，为何还吝惜所有，将温柔捐给你，都怕未够。在这呼天不应的一抱，也许明日未能坐着共你倾诉，我没渺小得自留计飞舞，直到很久不见的恐惧，才突然想亲口跟你说一句，重新爱下去。就当跟最后伴侣回头拥抱着沉睡，原来永别两字太干脆，能共你活着别分手，怎可到世界没尽头，宁愿任细水再长流，才怀念最欢乐时候。能为你活着别分手，请假设你我站在暴雨中漫游，为何还吝惜所有，将温柔捐给你，都怕未够。在这充满争拗的天地，仍各自巴不得跟你再嬉戏，如果有运气待你好到被嫌弃，为你生怎么怕死，难道我没气力爱惜你， 珍惜温柔，怎舍得独个享有？ 原本咧就系郑秀文主唱嘅《交换温柔》，依家我哋有李日朗嘅歌声。同样地都是郑秀文的歌，换转的呢有卫斯的歌声，相信你都应该会识唱一首。 踏尖研究记得这拥抱极美好，我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天牛，你那手只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肯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很温意合着眼睛，只得你重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空中生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 同你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周末同埋下周初咧，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7:30。别人的歌可能真系大家都好中意郑秀文啊，佢都系翻唱郑秀文嘅呢一首《不拖不欠》。 在临别时候通话，并没记录，而我们的过去没声色的结束，但唯独。远处那面挂钟，可以给我纪念这秒的痛，并无任何幸福事活现眼前，连爱情的证据亦得不到半点，没留恋也欠缺旧信。怎么可再相见？一个冷漠，一个拒绝，不多不少，不相伯仲，你我再也不拖不欠。但我又为何发现，在脑内剩余纪念，已刚刚足够跟我纠缠。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欠。但庆幸尚能发现，在印象上留纪念，每一刻都记得你甜蜜过的脸。并无任何幸福事没现眼前，连爱情的证据亦得不到半点，没留意也欠缺有信件，竟看不见怎么可再相见。一个冷漠，一个决绝，不多不少，不相伯仲，你我再也不拖不欠。但我又为何发现，在脑内剩余纪念，已刚刚足够跟我纠缠。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欠。但庆幸尚能发现，在印象上留纪念，每一刻都记得你甜蜜过的。不少不相伯仲，你我再也不拖不欠。但我又为何发现，在脑内剩余纪念，已刚刚足够跟我纠缠。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欠。但庆幸尚能发现，在印象上留纪念，每一刻都记得你甜蜜过的。 相信你应该都看过他做电视剧的，不过听歌就即是他唱歌可能你未必听过。他的名字叫做敖嘉年，带来有不拖不欠。这一首呢就可能看电视剧听过了。 愁看长红乱舞，忆花底初东风，难禁垂头泪涌，此际恨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悲哀 情人在于相爱偏不能容，情人无言地哭，心怎不忍忍痛。 呢一首咧，无论系呢一个嘅普通话版本或者系广东话版本咧，大家都好中意嘅一首歌曲啊！今宵多珍重啊！呢、這个翻唱嘅版本咧，就有谭嘉仪嘅歌声。嗯，好啦，忙个钟咧，又好快到上昼六点钟咯。咁一阵间咧，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当然就有呢一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啦。今日星期五啦，所以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嘅出现啦。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冇错啦，望下日子咧嚟到八月尾咯。咁咩朋友仔开始有啲压力咧？当然就是家长们或者学生们，因为呢下个星期一、三就应该全面就是这个开学了。其实我都见到有些学生呢已经是翻紧学了，有些可能是适应班啦，有些可能是五年班六年班要请分啦，或者是要考 DSE 的朋友仔已经是补紧课啦。但是呢一般的学生呢全部都应该是正常地是9月1号开课的。咁作为家长或者作为学生们，是不是或多或少我们都有一些计划，然后好好地迎接未来的新一个学年呢？怎样可以减低压力呢？要留意一阵间的健健康康在清晨。这个时候要留意的是六点钟的新闻简报。 警方昨日凌晨接报，有人怀疑在龙鼓滩对开海面遇溺，警员到场在一艘快艇上发现一名香港男子，当场证实他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另一名香港男子怀疑堕海后失踪，警方、消防和飞行服务队在场搜查，暂时未有发现。案件由重案组跟进，警方已经拘捕两名内地女子，其中一个人涉嫌非法入境，获救的内地女子涉嫌安排未获授权入境者前来香港，一名男子负责驾驶快艇，他已经逃去无踪。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裁定，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在选举委员会选举当然委员的登记无效，他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席，同时亦都失去未来五年的参选资格。身兼资审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候选人必须要真诚拥护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區。他又說一些嘗試假扮擁護或者效忠的人，他是不會被他們以花言巧語為自己漂白，因為騙徒最厲害是扮演不同角色。天氣方面，和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為31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週末和下周初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而家嘅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係93%，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早上7:30。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放，一股東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東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東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及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風4至5級，東部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風3級，陣風5級，能見度2600米，汕頭風向不定1級，能見度18公里，黃茅洲吹東北偏東風4級，澳門吹東風2級，能見度19公里，西沙吹東南偏東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香港電台新聞同埋天氣報告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213点，下跌19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报4470点，下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7，日元110.1。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9，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1.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16美元，卖出1792.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 今届东京残奥会新增羽毛球项目，香港轮椅羽毛球一哥陈浩源强势出战。近年疯狂扫牌的陈浩源，2019年多次杀入国际赛事决赛，更先后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好手夺冠。今次首战残奥会，会不会马上为香港赢得奖牌？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上年因为疫情令到热爱舞台的罗仲恩有这样的遭遇。 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呢，令到很多的剧场都不可以再做。咁我亦都再之前一个舞台剧呢，我哋排咗一年啦，最后都系冇得喺剧院度上演。 最近罗仲恩将会有一个舞台剧，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再爱你上演，记得多啲支持佢啦。 钟杰良主持。 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 舞台进行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话咁快咧，就嚟到上昼嘅六点十一分啦！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咁啊，今朝早咧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就有钱佩佩嘅。嗯，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八月二十七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7月20嘅。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九月开学，大家点样去好好规划同埋呢一个减压嘅。一开始就要减压，唔系讲笑啊，因为咧香港嘅学生们咧功课都好紧张嘅，咁啊，但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心情可以开心啲，然之后迎接新嘅一个学年呢？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啊！当然啦，今日唱嘅别人的歌继续嘅，寻日都出过场嘅呢一位嘅朋友，不过佢实在翻唱过好多朋友嘅歌，其中一首我都好中意嘅就系呢一首啦，《昨夜的渡轮上》，我哋有刘德华嘅歌声。 夜到难何再遇北风。我迎头再遇动荡于这海，城在两岸迎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走醉与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都论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你战意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至痴，今天醉到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伴着舞姿，当走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都论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都论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至痴，今天醉到狂笑意，夜尽露曙光， 苏醒可放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可放从头开始，苏醒可放从头开始，苏醒可放从头开始。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星期五啊，健健康康在清晨咧，有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星期五快乐， 星期五快乐啦。今日咧就去到八月嘅二十七号啦，数下手指仲有五日就放完啦个暑假，九月一号来临啦。啊，我同你都系家长啊，其实咧放完两个月嘅暑假咧，都系唔系好舍得个暑假。我谂除咗我唔舍得之外咧，我谂啲小朋友应该系最唔舍得暑假。 系啦，即系放完一个悠长假期啊。大家咧都系喺呢一个假期嘅即系享受里边啊，无论同屋企人啦，或者好多唔同嘅活动啦，都系好满足嘅。 系 啊，翻学啦，咁啊要收拾心情啦，确实咧系需要一啲准备嘅。 嗯，同埋咧，其实或多或少作为家长嘅我，都好有压力嘅。 嗯， 因为始终 hea 咗两个月啦嘛，系嘛，跟住就要好似上战场咁，又要陪太子读书啦。 是啊，所以呢我想即是这个开学呢，无论对学生啦，对家长啦，都是要一个 好好的适应。 好好预备，好适应啊。是啦，我们有个心理准备先。现在还有几日，我们都可以预备一下的。 是，我觉得最大的压力就是他如果未做完这个暑期功课，是不是要懒懒声鞭打他快点做完。 是啦，没错啦，即是这个亦都是一个很大的即是任务啦，我们小朋友或者我们的家长啦，需要去到监督。 是。 完成了，咁当然啦，完成了之后你自己嗰、那个满足感啊，又或者起码交到袋先啦，系咪？嗰、那个压力亦都自然会细啲，系咪？咁讲紧咧，而家基本上翻学咧，其中一个压力源咧，我相信就系嗰一种即系对于未发生嘅嘢好多嘅 担心忧虑 啦，忧虑啦，好多嘅估计啦，嗰啲估计通常讲紧系负面啲嘅估计啦。如果 弊啦，个班主任唔知边个咧，哎呀，会唔会同一个我唔中意嘅同学仔坐埋一齐咧？咁 冇错，或者啲课本会好深嘅咧，或者啲嘢我会唔会追唔到咧？系咪啊？咁啊，好多呢啲咁样嘅估计嘅吓。咁、我哋点样咧准备嘅时候，其实咧冇嘅，个个都家长，我谂都有佢自己嘅心得啦。吓、咁，但系如果俾我自己嚟讲咧，我觉得一个。好嘅規劃、我永遠都講啦，一個規劃咧係如果你做得好嘅話咧，你就已經即係成功咗一半啦，係咪啊？咁啊規劃啲乜嘢咧？嚟緊當然就翻幾日啦。我覺得如果可以規劃嘅話咧，比較理想咧就早啲預備。 係 講緊就係譬如話，除咗做咗啲暑期作業之外啦，我哋都可以對一啲新學年嘅書本啊，我哋可能有一個嘅。時間表，大家可能都會去到睇一睇啲內容先啦，預習一下先啦，備下課先啦。最緊要咧，我覺得就係有翻嗰個時間嘅規律啊。好多時候咧，我見到 日夜顛倒啊， 係啊，學生咧就係放暑假，哇，咁就放曬假啦，真係啊，連嗰個時間都放埋假啦，就講緊凌晨啦，咁都未瞓覺嘅，係嘛？咁呢個其實咧要去到適應翻，無論嗰、那個 教翻個時差先， 係啊，都係好大。大嘅適應嚟啦，係咪？咁如果我哋暑假嘅時候可以有翻一個規律、幾點作息啊，即係起身啊，咁日常嗰個嘅日頭要做嘅嘢都有一個規劃嘅時候咧，其實呢個係好緊要嘅。 你嘅意思即係譬如平時要六點半起身翻學嘅，咁即係話你剩翻落嚟呢幾日，唔該你都係六點半起身啦。咁你令到自己嗰個生理時鐘可以適應下。 係啦，又或者未必呢幾日都六點半起身嘅，可能譬如七點半咧。 八点半啊，七点半啊，跟住六点半慢慢适应啦。 唔好争太远啦，因为咧好多时 候，我听到啲学生咧，而家瞓到十二点半一点啊，咁样，咁突然间要咁样咁大个，即系一个队嚟噶咯，差唔多系咪啊？咁嘅时候，确实唔容易。咁可能咧，譬如如果剩翻几日啦，咁我哋咪两三个钟、两三个钟咁提早咯， 慢慢调教，慢慢调教， 系啦。咁啊，虽然都唔容易噶啦，咁但系都好 过唔做， 好过唔做啊。嗰、那个预备可能都会好啲啊。咁呢个其中一样嘢啦。咁第二样嘢就系有啲。讲紧譬如幼稚园升小学啊，呢一个咧系一个 好大嘅难关， 好大嘅一个转变嚟噶。对于小朋友，你谂下佢哋即系一个 被照顾嘅学校，去到一个要独立嘅，可能做好多嘢都系要自己做嘅一个地方。 冇错啦，咁啊好多嘢更加系多未知数，系、咪？对于佢嚟讲，确实系好唔容易、我哋睇落去就好似系好小事啫，咁但系可能佢哋嘅世界里边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事嚟噶。一个好大的转变，所以咧一个适当的预备咧，系对佢哋好紧要。例如咧，我觉得可以，无论个地方啦，系、嘛，即系可能家长可以早啲带佢哋去学校咧参观一下，喺附近又行下，咁、介绍一下啲地方啊，咁样啊。咁第二就系、如果有一啲，譬如话叫做开学之前有一啲嘅 迎新日 啦，咁、可以喺当中咧成几日识一下一啲同学仔啦，啲、家长啦。咁如果可以嘅话咧，甚至可以翻学之前约佢出嚟一齐食啲嘢啊，又或者去一啲公園玩下咁樣，咁啊叫做起碼有一兩個幾個嘅朋友咧係熟悉嘅，未開學之前已經熟悉啦，咁佢個安全感啊亦都會高啲咯，係嘛？佢可能翻到學校見到有啲熟人喺度，咁佢就會開心啲咯。 確實係嘅，即係過去一年咧，我女就係由幼稚園升小學啦，咁。半年即差不多半个学期都是讲紧用 Zoom 上堂咧，佢完全系认唔到啲同学仔，都唔知道自己系翻紧学咁样啦。 系啊， 所以如果你话来年即系九月份，我哋即系要再踏足校园嘅话，其实虽然喺过去嘅一年，其实都上咗几个月嘅堂，但系对于佢哋嚟讲系都系好迷茫咯。 冇错冇错，所以咧好多时候喺呢一啲咁多即系适应啊嘅底下咧，确实而家学生咧系好大压力嘅。我哋都见到咧，即系诊所里边咧，正正好似之前一轮嘅网课啦，咁、之后咧就系复考上课啦， 系 啊，咁嗰、那个 就好急啦啲课程。 冇错，同埋嗰个阶段咧，好多时候啲年轻人有个情绪问题，就系、嗰个时候咧，即系。 涌晒出嚟， 涌晒出嚟吓，咁、嗰个阶段系我谂系俾我哋一个参考啦吓，即系好似而家放完暑假啦，咁啊翻翻学校啦，都系一个挑战嚟噶，都系一个挑战嚟。 好啦，咁你话即系呢个幼稚园上小学呢班朋友仔要特别照顾啦。咁由小学升中学咧，咁呢班朋友仔都系转换一个新环境，会唔会都需要望多两眼咧？尤其是我哋讲紧佢哋系一个青春期嘅阶段嚟噶。 冇错，系啊，绝对需要啊，绝对需要系一个，亦都系一个另一个好大嘅阶段嚟嘅。吓，咁尤其是佢哋喺呢一个时候咧，就再唔系一个小朋友嚟噶咯，系一个真系青少年嚟噶啦，一个年轻人嚟噶啦。佢哋各方面嘅心智，你可以话已经成长咗，但系又未去到大人。是一个中间一个尴尬位，是一个不断转变的一个阶段来的。他亦都在这个阶段不断是寻找自己的、一个自我的价值啊，自我的肯定啊。咁自然他会在朋辈之间里面啦，又或者学业的追求上面啦，都有他自己一个期望在这里、又或者他自己一个指标。他觉得呢可能在人家表现之前要点样点样啦，又或者人哋有啲咩反应咧，佢先觉得被肯定啊咁样。嗱，咁呢啲咧，即系我哋都要去到留意啊。如果佢真系喺呢啲方面咧，系比较极端啊，又或者咧去咗一啲转咗牛角尖啊，所谓咁嘅情况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加以咧要去到即系辅导啦，同埋咧去到支援佢哋咯。咁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咧呢班年轻人啊，佢哋咧往往就系、自己收埋啊。 系， 唔会去同人表达啦。佢因为觉得咧，好多人唔明佢啊。咁啊，佢就更加唔想讲出嚟啊。咁呢个咧，讲紧就系平日嗰个沟通咧，都系要好紧要啊。咁我哋知道佢哋喺呢一个经历紧呢一个急速转变嘅阶段咧，我哋可能就唔好喺个阶段先同佢沟通。其实一路咧 keep 住咧，要预备佢个心态啦，同埋咧保持个关系。 咁会唔会其实作为家长唔好将个目 標 set 得咁高咧？因為你越 set 得高，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個壓力係會相對地越大嘅。 嗯，所以我咁講啦，即係應該唔係話家長個目標咯，啊、 嗯， 而係咧我哋 期望 係啊，應該係要咧同個小朋友同步啊，即係點樣誒？唔係話我個目標係點，然之後小朋友咧要跟住去做嚇。咁、呢個咧反而俾佢哋一個好大嘅 壓力咯。 壓力之外咧，都係一個障礙嚟嘅。我哋嘅關係一個障礙嚟嘅、反而我哋要鼓勵我哋嘅小朋友你或者你有咩目標啊，或者你有啲咩期望啊？咁然之後我哋希望咧，盡量支持佢，幫佢達成。佢嗰個嘅期望，又或者當如果佢個期望真係以我哋覺得好高咁、樣嘅時候，咁、我哋可以旁邊咧、加以一啲即係去同佢分析，可能就係話你有呢個目標啊，點解你要即係有呢個咁樣嘅咁高嘅期望咧、或者你啲同輩或者同學仔又點樣睇㗎、或者當你 set 到咁高嘅期望嘅時候，佢個好處啦，佢個即係唔好處啦，又係點樣咧？而都同佢分析咯，咁咪好似一樣嘢拎出嚟，大家去商量去傾咁樣嘅啫。然之後我哋分析咗啦，其實佢開始大個啦，佢開始即係有自己嘅選擇啦。咁佢選擇咗，佢知道，咁我哋咪支持佢咯。 好多時候咧，我哋都見好多時候喺開學嘅時候就特別多一啲嘅學童嘅情緒嘅問題，有時甚至乎我哋見到一啲唔想見到嘅新聞，一啲學童自殺嘅問題啦。又點樣察覺到自己嘅小朋友有問題？我哋要及早去阻止呢啲情況發生咧。 其實咧呢個亦都係講緊個關係、如果個關係係平時可以有一個好嘅溝通嘅話咧。咁我哋都會容易啲呢喺佢口中知道一啲嘢，又或者我哋容易啲呢去察覺到佢嘅轉變。好多時候我哋睇到就係個關係平時呢其實都比較疏離。咁嗰啲家長甚至會話我哋完全冇先兆見到嗰位學童呢係有咁樣嘅情況嘅。 因為根本你都冇留意到佢。 係呀，但其實研究話我哋聽呢，絕大部分一啲即係選擇去到傷害自己呀、或者甚至輕生呀咁樣嘅話呢，其實係有先兆嘅。絕大部分都會有先兆，只不過係我哋係咪可以足夠敏感去留意到呢啲咁樣嘅先兆，同埋我哋嘅關係係咪佢會真係同我哋透露呢？這個就係講緊我哋平時要做嘅功夫咯。 講到尾，其實如果你係愛你自己嘅小朋友嘅話，一定察覺得到嘅。 冇錯，冇錯。咁當然啦，如果頭先你話有冇一啲比較明顯啲嘅信號，我哋要留意啦。其實即係記住，就係一樣嘢。佢喺呢一個時候咧，佢表現出嚟咧，未必係，因為佢係一個急速轉變嘅成長階段啊。佢好多時候嗰啲情緒咧，未必係我哋想象咁典型嘅。有時可能就係佢個行為突然間有一個同佢平時唔同咗。譬如佢突然间好暴躁啊，突然间变得好退缩啊，又或者咧即系好暴力啊咁样，又或者咧咩都唔想理啦咁样。总之一个咁样嘅比较明显嘅转变嘅话咧，而嗰个转变系有一个负面嘅情况咧，我哋要好小心啊。呢啲全部都系啲信号嚟嘅。 咁大家要特别留意啦。咁啊，剩翻几日时间，咁啊，我哋好好规划，好似阿沈医生讲，同小朋友一齐订立一个新学年嘅目标。唔需要话一定系要考第一嘅，其实只要比起昨天嘅佢进步就已经 OK 噶啦。 冇错啦。 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又再见啦，拜拜， 拜拜。 其实佢系啊，千祈咧就唔好攞自己嘅小朋友咧同其他嘅小朋友比较啊，或者可能同其他嘅兄弟姊妹去作比较啊，因为咧真系人比人比死人啊！最紧要咧就系同自己嘅过去系你比较就最啱啦，亦都唔需要话好大进步嘅。佩佩，通常咧啲小朋友咧都系比昨天嘅自己进步，我已经觉得非常好啊！甚至乎 0.5 分我都觉得已经是交到功课㗎啦。至于讲交功课，今日我功课已经完成啦。 今日嘅节目呢，都会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噃。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朋友，约定你听朝早喺第五台再见啦。至于一台嘅朋友咧，要等到下个星期四嘅同样时间，再清晨上嚟同你见面。临走再次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昼嘅7:30。听朝早清晨上嚟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发生连环炸弹袭击，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喀布尔一名高级卫生官员指爆炸导致超过60人死亡，伤者在140人以上。美国国防部证实12名美方人员在爆炸中丧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强调，即使发生袭击事件，美国仍会继续目前的任务，又说相信目前约有1000名美国公民在阿富汗境内。至于袭击事件经过，麦肯锡说两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以机场和附近一间酒店作为袭击目标，经评估后认为两人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士，而在爆炸发生后，有伊斯兰国枪手向平民和军队人员开枪。麦肯锡形容来自伊斯兰国的威胁是真实存在，预期袭击事件会陆续有来，美国正和塔利班协调，尽一切能力做好准备。正式表态角逐日本执政自民党总裁的前外相岸田文雄说，首相菅义伟政府在国民信任方面已经失去政治基础，又指抗击新型肺炎疫情时国民的认同是不可或缺，需要事先考虑最坏的情况，如果认为情况大概会好转，抗疫战就无法获胜。被传媒问到参选的理由时，岸田文雄说自己站在国家的重要分叉口，他愿意聆听国民的声音并赌上政治生命以展示新的选择。岸田文雄在竞选政纲中提出党改革，建议党高层任期为每届一年，最多可以连任3届，不包括党总裁。有关做法是为了防止权力集中和出现惰性。他同时建议大胆录用中年人和青年人，给自民党恢复青春和活力。英国因应疫情发展，会将7个地方列入绿色旅游名单。从这些地方前往英国的旅客，不论是否已经完成2剂新冠疫苗接种，抵埗后都无需要隔离检疫。不过他们在离开英国前和回程英国的时候，仍然需要接受病毒检测。7个地方包括加拿大、丹麦、芬兰、瑞士、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和北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新措施将在下个星期一正式生效。泰国和黑山就被英国政府列入红色名单之中，代表疫情风险最高。警方检获市值约7500万元的怀疑可卡因，拘捕一名本地男子。警方毒品调查科人员根据线报调查后，前日下午在屯门截查一名可疑男子，其后在龙鼓滩和八乡锦上路的2个单位内检获58樽共约63公斤的怀疑可卡因，被捕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7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有份选特首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下个月举行，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了1498人的资格，裁定其中两个人资格无效，包括立法会议员郑松泰，令到他同时丧失了立法会的议席。郑松泰说自己符合爱国爱港的资格，但尊重资审会的决定。稍后有特写报道。 立法会昨日三读